希望有天你会想我们一起飞翔的模样、哦、未知明天最难过时刻会有谁来了解我，直到我故事你才会了解爱你有多么寂寞、哦、到那一天你才会了解我每天反复着失落，伤心也不能回首，伤心也不能回首。

少楼台烟雨中，记得当初你侬我侬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尽管狂风 这是最后的决定了，我

是不是走过以后才知道美丽是什么，而只是一场懵懂无知的梦。是不是爱过以后才知道痛苦是什么，让自己走出幻灭的伤痛。 是不是了解以后才发觉内心的伤口，破碎的心不带有一丝温柔。是不是相聚以后才发觉时间和难留，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聚首。 长夜感情的缺口如何去承受，不是没想过要长久厮守，那一天却吻别了你，直到我发现就从此分手，才狠狠地哭泣。为什么我们的爱情那么多阴影和彼此不断猜疑的心，过去都太过清晰，不是说忘记就能忘记。为什么我们的爱情那么多阴影和彼此不断猜疑的心，所有的记忆让长夜更长，伤心的人更伤心。失去了爱情，拥有了寂寞和无法拒绝伤痛的心，漫漫的长夜感情的缺口如何去承受，不是没想过要长久厮守，那一天却吻别了你，直到我发现就从此分手，才狠狠地哭。为什么我们的爱情那么多阴影和彼此不断猜疑的心，我们的过去都太过清晰，不是说忘记就能忘记。为什么我们的爱情那么多阴影和彼此不

我们的坚持从未变过。